他的歌曲呢，好像就像是在看现场的演唱会，而且他的嗓音也是非常高的标识度，不难听出他是谁。Who is she? Celine Dion, Declaration of Love, 爱的宣言。感觉刚刚跟着一起哼下来这首歌，我觉得我的嗓都开嗓了。这样充满爆发力、自信，而且是极具魅力的爱的宣言，我想可能每个人都渴望。有时候这样的歌曲在特别热的天气，又或者是特别冷的天气出现的时候，就好像今天北京真的挺冷的哈，风刺骨那一种。在这样特别冷的天气当中，我们也需要这样动起来的歌。在寒天冻地的时刻啊，它可以让我们的浑身的血液都快速的动起来。下午的3:06，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广东话不太过关的戴毅。你好，欢迎来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听，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唔好走开。去咗边度？我话乜你咁紧白？你想睇我别墅？问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就一招，冇个一招，净系识功能之上，尽我到发烧。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喺 V 字由天光玩到夜。一月六日，一月六日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日，一月六日留下印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你自己你就难敢神秘，人问多你就问，你就自天笃地，你最怕俾人知道你就去边度飞。我服你真系服到你就唔得头地，我唔系怕一万啊，只系怕万一。跟咗你咁耐，又只系得翻一个人啊！我讲咗个鬼耐，你知唔知我急我乜啊？我唔系话你丑样，只系话你滑稽。一月六年换个对象，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创新方向，一月六年留下印象，一月记住每天向前望。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有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多句就知道有路啊！我啲中期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报啊！我多谢天主上帝，令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系你最好。一月六年，一月六年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莫为分手，一月六年，一月六年永不退后，一月记住，一月记住再不争斗，一月六年，一月六年全部照旧，一月记住，一月记住莫为分手，一月六年，一月六年永不退后，一月记住。 我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我觉得这两首歌曲的节奏感呢，真的是让我们的双手双脚，甚至说整个身体都会动起来。当然开车的朋友你们是例外哈，双手还是要握好方向盘，双脚还是要安分的踩好脚踏板，看好前面的方向，听歌就够了。刚才是林子祥带来的阿兰日记。我想熟悉林子祥作品的朋友呢，可能我也是稍稍揣摩了一下你们的年纪，大约应该会比我大上几岁吧。装小啊，装嫩。不过确实可能听他的歌如果比较多的朋友，大部分来说应该是70后居多，可能在你们听歌的时代里面，有温拿乐队，有许冠杰，有罗文，有林子祥的歌声的陪伴。我是80后，但是我是80后里把头的。 发头的818283都在发头的哈。当年我们听的比较多的流行的粤语歌呢，就已经是来自于张学友啊、张国荣、谭咏麟、陈慧娴他们了。然后还有一部分粤语歌的记忆来自于徐小凤，真的我很喜欢她的声音。提到她的名字，恐怕可能90后、00后的一些朋友，很少有人去了解或者听说过这个人啊，这位歌手。他现在已经不再出现在歌坛当中，但是他的歌，如果你有机会去听听看的话，虽然可能说觉得歌路啊，他就唱歌风有一些古老，但是呢，放眼现在的流行女歌手当中，嗓音像他那样醇厚又有味道的也不算太多，所以我打算下一次的时候找来他的歌曲来放送一下，同时也可以推荐给你。如果你想选一个 Hi-Fi 发烧的试音曲目的时候，不妨可以听听看徐小凤的歌。下午的3:11，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刚才说林子祥说粤语歌说远了哈，这是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请允许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favorite pair of shoes, maybe my bright red boots.

给你的爱出了什么错，你最懂得我，所以才让我痛到无法说。如果问你是不是可以回头，一切重来过，还有没有可能让时间带走所有回忆的轮廓？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美好幸福走到最后，别再想起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一起到世界的尽头，梦醒之后寂寞也自由，我们都拥有。 品冠的新歌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发行了他的新专辑《言外之意》，是专辑的名字。而这首歌呢，是不是让你找到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而且这首歌呢，也给有备胎之伤的人，一段可以自我疗伤的曲目。我打赌，刚才那首歌可能会很快在 KTV 里面有相当不俗的表现。跟我赌什么？就赌下面这首歌吧。如果说最近一段时间里面你去 KTV 的话，也觉得这首歌还不错，唱起来也朗朗上口，那算我赢。我还是要唱这首。 Yeah.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春节快到了，出国旅游离不开签证。2018年，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中国公民放宽了个人旅游签证条件，中国春节正成为全球旅游的黄金周。据了解，截至2018年1月3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达到了67个。对旅游者来说，更好的消息是世界各国对中国签证的便利政策还在继续。比如说，卢旺达政府从今年1月1号起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政策，从1月16号起，中国阿联酋互免签证最长停留30天。另外，为了推广2月份举办的平昌冬奥会，韩国也对中国游客实施有条件的免签政策。3月31号之前，最近5年内曾经去过韩国或者在中国指定旅行社购买冬奥会门票的中国人，可以免签进入韩国停留15天。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谢谢机器猫对我的期待，如果能够多多的在直播间里面练就我的一些些唱功，那恐怕是我2018年的一个巨大的收获。下午好，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戴 毅。 或者是 cappuccino 在手里的感觉，而这样一种温润的从杯子里面已经是传遍了全身一般的温暖。 Lisa Ono， 小野丽莎， On 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 我想恐怕她呢是在这个冬天当中最适合出现在电波里的声音之一。刚才半点资讯里面提到说很快要过年了，你知道当时我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当中真的掀起了一波小小的情绪的高潮。我想恐怕就是因为冬天太漫长太寒冷， 所以呢，不论是西方的节日，还是我们东方最重要的节日，都要在冬天，才会让我们觉得漫长的冬季没有那么难挨。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星期三的下午好，继续有请拿起麦克风的张信哲。 跟某某某，爱情开始在月光底下走，一片稻荷，一把星火，烧得令人愁愁愁。和他在路边就笑。写到算了手，为他在雨中发誓戒烟戒酒，让他怪我多情难忍受，为爱情冲昏头，忠言逆耳没朋友，爱上他 没有发错，互动平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和你一起唱，通过微信平台北京音乐广播跟戴艺曲的联系的你，我看到你的留言了。他说如果有一天准备参加和你一起唱的投稿活动的话，我想我会选择一首张信哲的歌，原因是因为比较低，适合女生唱。 能不能吗？ 大错特错，他的音域是从低到高的，跨度会非常大，而且我觉得说完这段话，姐夫的粉丝就要跳出来了。谁说偶像的歌好唱？ 韩剧看太多，你最爱野蛮女友，把酒把不够，活该倒霉的是我，怕你哭怕你泪流，怕男朋友唾弃我，我只是你的男友。路上车太多，司机老五来接送，健身 还要懂一点幽默，煮饭烧菜你不懂，轻易擦地的错全部都由我来做。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我帮你按摩，嫌恶心又做作，假如说不够，你又嫌我爱不多，到底要我怎么做？那本说明书给我，我只是你的男友。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算了瘫了，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到晚上钩，让你越过越轻松。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不休，让你越 群男哟。据我了解，吴克群还真是个挺好性子的人哈，所以他不会介意我再说回来张信哲的事儿。我相信很多正在听广播的朋友都是听着张信哲的歌长大的，所以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的歌其实真的不太好唱，因为像最早我接触到的一些他的最早一盘卡带，不要对他说夜里会害怕，别说你多晚都想等他的电话，那首歌真的我每一次听都会觉得汗毛孔都竖起来。当然还有后续的宽容过火啊、还有包括让更多的朋友们去熟下的歌，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作品。而且我相信更多的姐夫的粉丝们也都是很明智的啊、不会因为这样一句话都跳出来证明什么哈，不像有些歌手啊的粉丝，目的不是要保护他的粉丝啊，保护他的歌手，而是要弄死他的歌手。啊，好了，3:45，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节目时间。我是戴毅，再次感谢各位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4点钟的时候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明天周四下午我们不见不散。 Yeah, you take me to utopia. You're reading me like erotica. Boy, you make me feel exotic, yeah. Just when I think I can take anymore, we go deeper and harder than ever before. We go higher and higher. I feel like I'm already there. I'm